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172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初焚随喜回向品第31-5儿时巨兽善现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说是善男子善女人等随喜回向为最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无等无等等世尊其何说是随喜回向为最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无等无等等佛言善现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璞玉过去未来现在十方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声闻独觉菩萨给予一切有情诸善根等不取不舍不紧不灭非有所得非无所得又知诸法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无增无减无去无来无聚无散无入无出作如是念如彼过去未来现在诸法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我亦如是随喜回向善现其是菩萨摩诃萨所起随喜回向我说为最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无等无等等善现如是随喜回向胜于随喜回向百倍千倍百千倍俱之倍百俱之倍千俱之倍百千俱之倍百千俱之诺由他倍数倍算倍计倍预倍乃至乌波尼沙坛倍是故我说如是所起随喜回向为最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无等无等等复次闪现诸菩萨称诸善男子善女人等欲欲过去未来现在十方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从初发心至得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入无余依般涅盘后乃至法灭于其中间所有一切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相应善根若戒运定运慧运解脱运解脱智见运若于无量无边佛法 若诸声闻独觉菩萨功德善根，若于有情所有施性戒性修性三福业事，基于善法合集称量，现前发起无倒随喜回向心者，应作十念。如谢脱，色已如是。如谢脱，受想行识亦如是。如谢脱，眼处亦如是。如谢脱，耳鼻舌身意处亦如是。如谢脱，色处亦如是。如谢脱，声香味触法处亦如是。如谢脱，眼界亦如是。如谢脱，色界、眼识界及眼处，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亦如是。如谢脱，耳界亦如是。如谢脱，声界、耳识界及耳处，耳处为缘所生诸受亦如是。如谢脱，鼻界亦如是。如谢脱，香界、鼻识界及鼻处，鼻处为缘所生诸受亦如是。如谢脱，舌界亦如是。如谢脱，味界、舌识界及舌处，舌处为缘所生诸受亦如是。如谢脱，身界亦如是。如谢脱，触界、身识界及身处，身处为缘所生诸受亦如是。如谢脱，意界亦如是。如谢脱，法界、意识界及意处，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亦如是。如谢脱，地界亦如是。如谢脱，水火风空世界亦如是。如谢脱，无明亦如是。如谢脱，形、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亦如是。如谢脱，布施波罗蜜多亦如是。如谢脱，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亦如是。如谢脱，内空亦如是。如谢脱，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亦如是。如谢脱，真如亦如是。如谢脱，法界、法性、不虚妄性、无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亦如是。如谢脱，苦圣地亦如是。如谢脱，即灭道圣地亦如是。如谢脱，色净律亦如是。如谢脱，四无量、四无色定亦如是。如谢脱，八解脱亦如是。如谢脱，八圣处、九特地定、十遍处亦如是。如谢脱，四念住亦如是。如谢脱，四正断、 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亦如是。如解脱、空解脱门亦如是。如解脱、无相无愿解脱门亦如是。如解脱、无眼亦如是。如解脱、六神通亦如是。如解脱、佛实力亦如是。如解脱、似无所谓、似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亦如是。如解脱、无往生法亦如是。如解脱、恒诸舍性亦如是。如解脱、一切智亦如是。如解脱、道相智、一切相智亦如是。如解脱、一切陀罗尼门亦如是。如解脱、一切三摩地门亦如是。如解脱、戒蕴亦如是。如解脱、定慧解脱、解脱智见蕴亦如是。如解脱、过去、未来、现在一切法亦如是。如解脱、过去、未来、现在、十方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亦如是。如解脱、一切佛、菩提、涅槃亦如是。如解脱、无数无量无边佛法亦如是。如解脱、一切佛弟子亦如是。如解脱、一切佛弟子诸根成熟亦如是。如解脱、一切佛弟子波涅盘亦如是。如解脱、一切佛弟子诸法亦如是。如解脱、一切独觉亦如是。如解脱、一切独觉诸根成熟亦如是。如解脱、一切独觉波涅盘亦如是。如解脱、一切独觉诸法亦如是。如解脱、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及佛弟子独觉法性亦如是。如解脱、一切有情亦如是。如解脱、一切法性亦如是。如解脱、一切随喜回向亦如是。如诸法性无复无解，无染无净，无起无尽，无生无灭，无取无舍。我与如是功德善根现前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如是随喜，非能随喜，无所随喜故。如是回向，非能回向，无所回向故。如是所起，随喜回向，非转非息，无生灭故。善现，是菩萨摩诃萨，随喜回向，为最，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无等，无等等。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随喜回向，即证无上正等菩提。复此善现，若去大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假使能遇十方现在各如净伽沙等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及弟子众，以有相为方便，有所得为方便，尽其行受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复持种种衣服 饮食、卧具、医药，及于滋生诸妙乐具，而奉施之。彼诸如来应证等觉，即弟子众波涅盘后，取舍利罗以妙七宝修建高广诸俗都波，昼夜精勤，离境诱扰，复以种种上妙花蔓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窗翻盖，众妙珍奇，即以月灯明，尽诸所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复以有相为方便，有所得为方便，修习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等相应善根，又以有相为方便，有所得为方便，与诸如来应证等觉及弟子等功德善根，发生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有善男子善女人等发趣无上正等菩提，以无相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修习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等相应善根，又以无相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与诸如来应证等觉及弟子等功德善根，发生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以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随喜回向，圣前所起随喜回向百倍千倍百千倍，俱之倍百俱之倍千俱之倍百千俱之倍百千俱之诺由他倍数倍算倍计倍预倍乃至乌波尼沙坛倍，故说如是随喜回向为最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无等无等等，是故善现发趣大乘诸菩萨摩诃萨，皆应以无相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修学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等相应善根，皆以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与诸如来应证等觉及弟子等功德善根，发生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初分赞般若品第32之一。儿时具受舍利子白佛言，世尊，如是所说岂非般若波罗蜜多？佛言，舍利子，如是所说即是般若波罗蜜多。时舍利子复白佛言，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能作照明彼经禁锢。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皆应礼敬我等天人所侵奉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无所染着诸世间法不能污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远离一切三界依旋能除烦恼诸见暗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为上首与一切种觉分法中极尊胜故。 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能多安稳，永断一切惊恐、逼恼、灾横事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能施光明，摄受诸有情，令得无眼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能示中道，令失路者离两边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善能发生一切之智，永断一切相续烦恼并习气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诸菩萨摩诃萨母，菩萨所修一切佛法，从此生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生不灭，自相空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远离生死，非常非坏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能作医护，施诸法宝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能成佛实力，不可屈服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能转三转，十二形象，无上法轮，达一切法，无转远故。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能使诸法无颠倒性，闲了无性，自性空故。世尊，诸菩萨乘，若独觉乘，若声闻乘，诸有情类，于此般若波罗蜜多应云何住？佛言：舍利子，是诸有情于此般若波罗蜜多应如佛住，供养礼敬，思维般若波罗蜜多应如供养礼敬思维佛婆伽梵。所以者何？般若波罗蜜多不异佛婆伽梵，佛婆伽梵不异般若波罗蜜多，般若波罗蜜多即是佛婆伽梵，佛婆伽梵即是般若波罗蜜多。可以故，舍利子，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由般若波罗蜜多得出现故。舍利子，一切菩萨摩诃萨、独觉、阿罗汉、不还、欲来、欲留等，皆由般若波罗蜜多得出现故。舍利子，一切世间十善业道、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五神通，皆由般若波罗蜜多得出现故。舍利子，一切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皆由般若波罗蜜多得出现故。舍利子，一切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一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边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皆由般若波罗蜜多得出现故。舍利子，一切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 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碎界，皆由般若波罗蜜多得出现故。舍利子，一切苦圣地、集圣地、灭圣地、道圣地，皆由般若波罗蜜多得出现故。舍利子，一切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皆由般若波罗蜜多得出现故。舍利子，一切八解脱、八上处、九次第定、十遍处，皆由般若波罗蜜多得出现故。舍利子，一切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且等觉知、八圣道之，皆由般若波罗蜜多得出现故。舍利子，一切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皆由般若波罗蜜多得出现故。舍利子，一切五眼六神通，皆由般若波罗蜜多得出现故。舍利子，一切佛实力、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皆由般若波罗蜜多得出现故。舍利子，一切无妄身法、恒住舍性，皆由般若波罗蜜多得出现故。舍利子，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皆由般若波罗蜜多得出现故。舍利子，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皆由般若波罗蜜多得出现故。十，天地事，切生是念。今舍利子，以何因缘乃问斯事？时舍利子知其心念，便告之言：乔释迦，诸菩萨摩诃萨为般若波罗蜜多及方便善巧所摄受故，能于过去、未来、现在十方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从初发心至得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乃至法灭，于其中间所有一切功德善根，若诸声闻独觉菩萨于有情类功德善根，何及乘凉现前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由是因缘故问斯事。复次乔释迦，诸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超胜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波罗蜜多无量倍数，如声盲人百千等众无静目者善引导之，忧尚不能进去正道，况能远达丰乐大乘？如是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波罗蜜多诸生盲众，若无般若波罗蜜多静目者倒，尚不能去菩萨正道，况能得入一切智乘？复次乔释迦，如是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波罗蜜多由此般若波罗蜜多所摄受故，名有目者。复由般若波罗蜜多之所摄受故，布施等一切皆得到彼岸名。十 天地是，便白巨兽舍利子言。如大德说，布施等五波罗蜜多，要有般若波罗蜜多所摄受故，乃得名为到彼岸者。七，不可说要有布施波罗蜜多所摄受故，于五乃得到彼岸名。要有境界波罗蜜多所摄受故，于五乃得到彼岸名。要有安忍波罗蜜多所摄受故，于五乃得到彼岸名。要有精进波罗蜜多所摄受故，于五乃得到彼岸名。要有净律波罗蜜多所摄受故，于五乃得到彼岸名。若尔，何缘独赞般若超胜于五波罗蜜多？舍利子言：佛尔佛尔，何以故？乔释迦：非由布施波罗蜜多所摄受故，于五方得到彼岸名；非由境界波罗蜜多所摄受故，于五方得到彼岸名；非由安忍波罗蜜多所摄受故，于五方得到彼岸名；非由精进波罗蜜多所摄受故，于五方得到彼岸名；非由净律波罗蜜多所摄受故，于五方得到彼岸名；但由般若波罗蜜多所摄受故，于五方得到彼岸名。所以者何？诸菩萨摩诃萨，要住般若波罗蜜多，方能圆满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非住于五能成事事。是故般若波罗蜜多与前五种为最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无等无等等。尔时舍利子白佛言：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云何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佛言：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色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不为引发受想行识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色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不为引发受想行识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舍利子，以色无作无止，无生无灭，无成无坏，无得无舍，无自性故，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色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以受想行识无作无止，无生无灭，无成无坏，无得无舍，无自性故，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受想行识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眼处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不为引发耳鼻舌身意处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眼处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不为引发耳鼻舌身意处故， 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舍利子，一眼处无作无止，无生无灭，无成无坏，无得无舍，无自性故，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眼处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以耳鼻舌身意处无作无止，无生无灭，无成无坏，无得无舍，无自性故，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耳鼻舌身意处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佛测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色处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不为引发声香味触法处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色处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不为引发声香味触法处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舍利子，以色处无作无止，无生无灭，无成无坏，无得无舍，无自性故，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色处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以声香味触法处无作无止，无生无灭，无成无坏，无得无舍，无自性故，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声香味触法处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眼界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不为引发色界、眼识界及眼处，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眼界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不为引发色界、眼识界及眼处，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舍利子，以眼界无作无止，无生无灭，无成无坏，无得无舍，无自性故，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眼界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以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无作无止，无生无灭，无成无坏，无得无舍，无自性故，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耳界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不为引发声界、耳识界及耳处，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耳界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不为引发声界、耳识界及耳处，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 舍利子，以耳界无作无止，无生无灭，无成无坏，无得无舍，无自性故，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耳界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以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无作无止，无生无灭，无成无坏，无得无舍，无自性故，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鼻界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不为引发相界、鼻识界及鼻处，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鼻界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不为引发相界、鼻识界及鼻处，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舍利子，以鼻界无作无止，无生无灭，无成无坏，无得无舍，无自性故，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鼻界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以相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无作无止，无生无灭，无成无坏，无得无舍，无自性故，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相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舌界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不为引发味界、舌识界及舌处，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舌界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不为引发味界、舌识界及舌处，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舍利子，以舌界无作无止，无生无灭，无成无坏，无得无舍，无自性故，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舌界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以味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无作无止，无生无灭，无成无坏，无得无舍，无自性故，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味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身界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不为引发触界、身识界及身处，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身界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不为引发触界、身识界及身处，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故， 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舍利子，以身界无作无执，无生无灭，无成无坏，无得无舍，无自性故，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身界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以触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无作无执，无生无灭，无成无坏，无得无舍，无自性故，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触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佛子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异界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不为引发法界、意识界及异处，异处为缘所生诸受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异界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不为引发法界、意识界及异处，异处为缘所生诸受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舍利子，以异界无作无执，无生无灭，无成无坏，无得无舍，无自性故，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异界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以法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受，无作无执，无生无灭，无成无坏，无得无舍，无自性故，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法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受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地界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不为引发水火风空十界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地界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不为引发水火风空十界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舍利子，以地界无作无执，无生无灭，无成无坏，无得无舍，无自性故，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地界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以水火风空十界无作无执，无生无灭，无成无坏，无得无舍，无自性故，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水火风空十界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无明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不为引发行识名色柳处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无明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不为引发行识名色六处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舍利子，以无明无作无执， 无生无灭，无成无坏，无得无舍，无自性故，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无明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以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无作无止，无生无灭，无成无坏，无得无舍，无自性故，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布施波罗蜜多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不为引发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布施波罗蜜多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不为引发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舍利子，以布施波罗蜜多，无作无止，无生无灭，无成无坏，无得无舍，无自性故，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布施波罗蜜多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以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无作无止，无生无灭，无成无坏，无得无舍，无自性故，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内空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不为引发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上义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边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内空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不为引发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上义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边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舍利子，以内空无作无止，无生无灭，无成无坏，无得无舍，无自性故，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内空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以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无作无止，无生无灭，无成无坏，无得无舍，无自性故，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真如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不为引发法界法性不虚妄性 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真如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不为引发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舍利子，以真如无作无止，无生无灭，无成无坏，无得无舍，无自性故，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真如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以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无作无止，无生无灭，无成无坏，无得无舍，无自性故，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佛此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苦圣地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不为引发极灭道圣地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苦圣地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不为引发极灭道圣地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舍利子，以苦圣地无作无止，无生无灭，无成无坏，无得无舍，无自性故，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苦圣地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以极灭道圣地无作无止，无生无灭，无成无坏，无得无舍，无自性故，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极灭道圣地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佛此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四境律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不为引发四无量、四无色定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四境律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不为引发四无量、四无色定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舍利子，以四境律无作无止，无生无灭，无成无坏，无得无舍，无自性故，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四境律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以四无量、四无色定、无作无止、无生无灭、无成无坏、无得无舍、无自性故，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四无量、四无色定故，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卷第172。